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于转变成为设计部门的样板和标准的白驼山建筑研究院进行了现场指导。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去年七月对白驼山建筑研究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时候指出，要把研究院转变成为一个设计部门的样板和标准，而且后来对内部改建行程方案做了多次指导，并也解决了现代化工程中的一切问题。他接到有关白驼山建筑研究院改建工程圆满结束的报告后，不久前赠送了一批现代化设计工具。金正恩同志先后参观了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他一边观看一个个集中反映金正恩同志关于主体建筑发展的领导的实际资料和实际物，一边深情地回顾了白驼山建筑研究院的光荣历程。他接着查看建筑科技成果展厅、建筑设计研究室、设计档案室、信息资料研究室、内廷等各处，并具体地了解了现代化情况和当前工作情况。他说，研究院的设计家、建筑家和研究师集体一向圆满完成了党所交给的重点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任务，而且在最高水平上创作了很多具有国宝价值的建筑名作。白驼山建筑研究院是一个又有实力又值得信赖的设计集体，是我国建筑设计单位的样板和标准。他具体的了解大型宽幅印刷机、复合型印刷机等的技术特点和性能后说，建筑部门只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广泛采用先进科技成果，才能在现代建筑创造方面也赶超世界。他说，白驼山建筑研究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并提出了要在研究院工作中当作指针的一系列任务。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党对白驼山建筑研究院的信任和期待是很大的，并表示期待和坚信全体干部、设计家、建筑家和研究师今后也将尽到自己重大而光荣的使命和本分，还同他们合影留念。有国务委员会设计局长马云春同志随同。